可这种想法现在已经真的存在。我只有暗恋着你，在这样的年纪，等待着你说可以和我在一起。我只有暗恋着你，每天注视着你，想你的你，在每个黑夜里，我会写下日记，你会看到我是怎样将你忘记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让你 悲伤，不曾彷徨。

双飞，别在我的视线之中徘徊，我想要自由。